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2集《巨鳄来了》。 M 州秦冉在看马修发给他的资料，一份是他找的黑客，秦冉稍稍看了一下资料，加德纳，黑客联盟内 No.19 的黑客，半个月前联合几个恐怖团伙策划了一场爆炸案，并劫持了监控，差不多比成伙还要高一级，难怪会找上他。黑客联盟很松散，里面好人坏人都有，黑客联盟也有一个专门的暗网链接接单，当初顾西池还在上面找过人，有人不会接太过伤天害理的事，但有人就无所顾忌，什么都做。加德纳就是后者，偏偏马修还拿他没有办法。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马修不知道怎么处理，眼下有了秦冉，这些高智商犯罪他也有了王牌，以至于当初连程水、杜堂主等人都有听闻，都知道马修背后有黑客加盟，近两年多一些黑客不敢触马修眉头。秦冉先把加德纳的资料关掉，打开了最近马修牢房的资料。马修给得很干脆，每天的人员都有记录，还特地把一些大毒枭不好惹的人物放在前面。他猜到秦冉可能要找人，又预想到 Q 认识的人不会简单，才把这些人放到了前面。秦冉翻了翻，他看得快，基本上一页一个人，上面还详细记录了基本资料跟犯罪内容。十分钟后，秦冉终于在最后一页翻到了大堂主那几个人。第一页的大毒枭一个人占了一页纸，大堂主、二堂主他们将近十个人才用了一页纸，基本上是被误抓进去的。秦冉不由往椅背上靠了靠，开始思索这件事。程俊现在跟马修还有马斯家族那些势力水火不容，他要去找马修，马修肯定会借机搞事情，毕竟他找杜堂主那一行人运钻石的证据很久了，尤其是程水跟他说过，程俊这次回来几乎专门跟马修作对，他自己也不能出面，就更复杂了。他不确定马修还记不记得他。想到这儿，秦冉拿起手机，翻到巨鳄跟顾西池这边，先把大堂主等人的资料发给了巨鳄。还没说一句，就有一个电话打过来，是秦汉秋。他接起，手撑着桌面站起来，拿着杯子去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问：出事情了？秦汉秋还在云锦小区，他坐在沙发上，秦管家阿文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秦汉秋就把陆夫人找他的那件事说了一下。秦冉一顿，我奶奶的哥哥。秦汉秋点头， 啊，说是唐军老先生，他要见我，我能不能见？ 你想见就见，又没事。秦冉把水放在桌子上，声音不紧不慢，很平淡。他对秦家本来就没有什么归属，他的那个爷爷奶奶，他连照片都没有见过。两人说了几句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手机那头，秦管家脸上的褶皱舒展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秦汉秋。 大小姐怎么说？ 现在秦家有事情，秦管家也下意识地找秦冉。唐军这件事秦管家也摸不准，主要是陆家人找过来的，秦管家觉得有必要跟秦冉说一声。 冉冉说都可以。 秦汉秋放下手机，秦管家点头，他拿着手机出去。 好，那我告诉陆夫人安排见面。 这边秦冉挂断了电话，那边巨鳄也有了行动，他给秦冉留了一句话： 带这十个人出来。 问题不大，我明天到 M 州，何晨说你也在 M 州。 巨鳄主场虽然不是 M 州，但在 M 州也有些人脉，动用这些人也不难。程文如那单子巨鳄也看过，又有秦冉在，虽然对方是马修，难度也不是特别大，主要是听说秦冉也在 M 州。当初知道秦冉露面，巨鳄虽然相去，但死也没敢去京城。这会儿 M 州他就无所顾忌了，天巧秦冉也在这儿。秦冉打开编辑器，眼睛看着巨鳄的回复，就知道他想见一面。他跟巨鳄等人认识也有五六年了，比妍希还要早两年。好半晌，秦冉拿起手机，眯着眼睛回了一句：我在马修大楼附近。回完，白皙的指尖按着键盘，飞快地按出一道指令，电脑的荧光在他脸上闪烁。他根据马修给的资料，直接查到了加德纳现在的酒店住址。中途遇到了一个代码木马阻拦，秦冉随手查了 IP， 一串熟悉的 IP 显示在面前。秦冉眼睛眯了眯，认出来这 IP 是程火的惯用 IP。难怪程水跟他提过，程俊最近一直在坏马修好事，难怪马修查不出来。加德纳的防御系统本来就不好破，加上暗中阻拦的程火，马修查不到，情理之中。秦冉头疼地按着太阳穴，他把大概资料发给马修，头往后仰了仰，怎么也没想明白程俊跟马修到底有什么仇。翌日早上六点半，秦冉没有起来，一是时差，二是为了赶到 M 州，前两天晚上他把所有的 ICNE 后续程序安排好，一直没有怎么睡。加上最近两个月实验室考核，进实验室之后的各项研究，他的身体就算是铁打的也有些透支。今天倒是睡得沉，程俊没有让人叫他。程木跟程温如也都还没有调过来时差，没有起来。一行人坐在楼下吃早饭。 老大，今天还不管大堂主、二堂主他们吧？ 饭桌上，程火坐在程俊对面，抬头道。程俊淡定地拿着筷子，表情有些漠然。 让他们看看 M 州不是想进就能进的。 程家那一行管事们看到徐家打通经济命脉，就忍不住了。M 州哪里是那么好混的，一个不慎全军覆没。徐家那是通过魏大师联系上了马斯家族。 老大，你还没跟程老爷子摊牌？ 程水看向程俊，程俊拿着筷子没有开口说什么。程温如从楼上下来，他挂着两个浅淡的眼圈，脸上的神色十分振奋。 129回复了，他们说大堂主那些人最多三天就能出来。 他拿着手机坐到一个空位上，拿着一块面包的程火一顿，他抬头看着程温如，略显诧异。 129那些人一般给个消息就算完事儿了，还会把大堂主他们带出来？ 有这种好事？程温如端起一杯牛奶，翘着二郎腿，下巴抬起。 我感觉这件事也不难，巨鳄一出手分分钟搞定。 话是那么说的，程文如也明白马修在 M 州的地位，也终于了解为什么老爷子他们谈起129都是忌惮，竟然连 M 州的事情都能插手。程俊没有理会程文如，他随手放下筷子，拿着手机往楼上走，眉宇间挺漫不经心的。手机震了下，他低头，是看管停机坪基地的霍尔，他直接接起。霍尔的普通话不是很好，有些别扭。 老大，巨鳄他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